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79章，我哋而家先喺个墓嘅外围，竟然就会遇到咗呢一只咁样煮出嚟嘅软粽子。何况呢一只粽子仲系见咗生人就会不死不休嘅厉鬼，唉！如果我话而家唔惊呃人嘅啫，就算我再胆粗啊，而家六神无主啊，豆腐啊频频咁样望住黑暗嘅地方，惊死嗰只女鬼会突然间扑出嚟咁。我哋三个人而家企喺个鬼道嘅入口，一时之间都唔知道究竟系向前定系退后啦。冯鬼手啊叹住气咁讲：，唉，呢只鬼如果真系好似传说中咁犀利，卫南京佢哋会唔会已经遇害咗啦？我心里边亦都觉得好唔系滋味，但系瞬间又觉得唔对、哦。如果卫南京佢哋三个人真系遇害，咁系一定会见到佢哋嘅尸体噶。而家周围望一望，目光所睇到嘅地方，全部都系绿油油嘅白莲腐尸，一眼就能够分清噶啦。又睇唔到有啲咩新鲜嘅死尸、哦。豆腐都发现咗一样啦，佢又讲：，哎呀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哋睇啊，连个尸体嘅影都冇啊！啊，唔通啊，老卫佢哋系有啲咩办法从呢只咁嘅粽子嘅眼皮底下溜过去？听阿豆腐咁一讲，冯贵手就用怀疑嘅眼光望住我，佢讲：陈兄弟，你系咪记得清楚嗰、那个咁嘅红衣粽子真系会扑人咩？我哋三个喺呢度已经留咗咁耐，但系都冇见佢追过嚟喎。咁又系乜嘢回事呢？唉，其实我何尝唔郁闷啦。按照阿爷嘅笔记里面记载，关于养尸局嗰、那个女鬼呢，应该就系怨气冲天嘅，见到生人必定要搞死。点解我哋三个人喺度咁耐都依然安然无恙嘅？豆腐而家又唔知喺度諗乜嘢啦，突然间露出恍然大悟嘅样讲：啊，我知啦，会唔会系我哋三兄弟都系马甩佬嘅？嗰、那个咁嘅鬼妹子见到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哎，我有个办法啦，不如我哋三条马甩佬一齐啊剥咗条裤。我哋三个再一齐顶住个小弟弟向前行，我睇下佢有咩衰鬼惊唔惊啦。冯鬼手听完豆腐咁讲，即时打咗个突，成个人好似傻咗咁。我諗呢一次俾豆腐头先嗰番话刺激得好紧要。我即时钳一声，忍住想将豆腐拍死嘅冲动，鼓住手掌讲：好嘢好嘢啊，你係真係聪明啊，既然咁样，咁你就将你嘅弟弟攞出嚟先行啦。豆腐啊，边有咁嘅胆啊？一听我讲完啊，即刻咿咿我我啊，扭拧起上嚟啦。其实我对嗰个女粽子，点解佢仲系喺轨道嘅尽头，而唔走嚟害我哋，都抱有好大嘅疑问嘅。真系好想过去试探一下，但系尸坑嗰部依然散发住好强烈嘅恐怖气息。呢一种气息呢，对于拥有避邪物嘅豆腐同埋冯鬼手嚟讲，可能佢就感觉唔到，但系我就感觉得十分清楚。如果唔系家下有个外人喺度，我要死撑嘅话，我怀疑我自己已经吓到即刻跪低啦。喺呢种情况底下，我啊冇把握能够稳稳阵阵咁样去轨道上边做试探。不过豆腐咁一讲，我真係有心想要佢去试一下啦。我将呢个諗法同阿豆腐一讲，豆腐亦都呆咗，跟住佢又扭扭零零咁讲：而家咁样当街路鞋要坐监㗎噃， 等我去，咁好似唔係几好意思係嘛。唉，我都冇咩功夫同佢喺度吹水，我直接就喺豆腐嘅头上刮咗一巴。我讲小豆啊，你平时唔係一路想要表现下嘅咩？而家嗱呢个机会留俾你啦，你去嗰度睇下嗰隻嘢究竟喺度做乜嘢，点解唔过嚟探听清楚，我哋亦都好有一个对策啊嘛。豆腐听完就开始有啲扭拧咯，平时咧呢一种咁样嘅冒险打头阵嘅事情，一般都系我去嘅，但系呢一次我就叫佢去，佢都唔系傻仔嚟嘅，佢啊打量咗我两眼，然之后压低把声讲：我之前就觉得奇怪噶啦，啊戴上咗你俾我嘅嗰串珠，感觉就好似消失咗咯。啊，唔通佢啊？其实个脑啊，一啲都唔蠢啊，一下子就谂到关键点啦。我啊，只能够点咗下头啊。豆腐睇到咁，亦都唔再多讲。佢啊，唰一声掹咗匕首出嚟，俾自己壮胆。当即佢就行上咗嗰条狭隘嘅轨道，向住对面行过去啦。喺头顶嘅探灯照射之下，轨道上边嗰个人面兽身嘅镇雾兽清晰可见，嗰对镶咗绿宝石嘅眼珠反射住幽光，一切都喺度无声无息咁进行住。我同冯鬼手嘅眼光亦都不约而同咁聚焦咗喺豆腐嘅背上。佢平时虽然细胆，但系而家到咗紧要嘅关头，亦都唔系怕事嘅。豆腐嘅背脊啊，挺到直一直，好谨慎咁向前行。佢嘅背影慢慢就被笼罩喺雾入边啦。冯鬼手嘅眼光啊，一路盯住豆腐，声音啊好低沉嘶哑咁讲：就快到啦，就系嗰个地方。只见豆腐已经行到咗中央嘅位置，显然就系冯鬼手之前发现女鬼嘅地方。豆腐嘅脚步突然间一窒，我心里边亦都跟住乒乓一下，低声咁叫道：有危险，就快啲翻嚟啦！豆腐亦都唔知道有冇听到我嘅话，佢嘅脚步一窒之后，就开始继续往前行。呢一下，等我同阿冯鬼手都吓咗一跳，唔通前边嘅情况有变？唔通嗰只女鬼离开咗？以豆腐咁胆小嘅个性，如果真系前边企住个鬼嘅话，佢无论如何都唔敢继续向前行嘅。我而家见到佢咁反常嘅举动，我即刻拉高把声问阿豆腐啦。豆腐听见咗我叫，佢拧个头对住我招住手，然之后讲：鬼咩鬼啊，毛都冇条啊，喂，你哋快啲过嚟啊。冇鬼，我个心里面一下子就反应唔过嚟，点解会咁呢？唔通头先冯鬼手系心里面紧张眼花？不过殉葬坑上边仰尸顶又系咩回事呢？咁样一諗，我忍唔住拧转头问阿冯鬼手啦：喂，我话老冯，你我个话啱啱先讲到头，我就觉得自己嘅喉咙好似被一只手捻住咁，一隻字都唔再讲得出嚟，眼光死死咁盯住冯鬼手嘅头。佢啊明明系剪短头发嘅，但系喺呢个时候，唔知点解佢竟然披咗一头嘅长头发。冯鬼手而家显然系冇察觉，佢好惊讶咁讲：边度有可能噶？唔通嗰隻嘢而家去咗其他地方？佢讲完就拧头周围望，佢个身体一转过去，我清楚咁睇到一个着住红衫长袍嘅人就贴实佢嘅背脊后边，嗰隻鬼嘅头紧紧咁黐住佢嘅头，长头发披散，一直垂落到地面上边。随住冯鬼手嘅转动，一双僵硬惨白只脚亦都跟住来来回回咁摆住，分明系冇掂地嘅。 呢一种咁惊栗嘅感觉唔好提啦。我突然间就倒抽一口凉气，我讲：老冯，佢喺你背上啊！背上咩背上啊？冯鬼手一边问，一边佢就反应过嚟啦，神色一变，猛然之间佢就掹出揽咗喺腰间嘅水牛角。估计佢亦都系死马当活马医啦，反手就向住自己背脊啊笃过去。水牛角同埋糯米系盗墓贼嘅两大利器，据说能够掩盖活人身上嘅阳气，仲能够伤中指嘅。呢、这个咁嘅讲法究竟系真系假，我就唔清楚。只系见到冯贵手呢个时候将个水牛角啊反刺过去嘅瞬间。嗰、那个红衫隻嘢突然间亦都好似受到咗某种嘅惊吓，一下子就从老冯嘅背脊上边退咗落嚟，成隻嘢又是悬浮喺个空中。呢一种嘢唔知道究竟有冇意识嘅，佢就好似知道我系坏咗佢个好事咁，跟住就紧紧咁样转个面就对住我。我起初以为佢系一张鬼面呢，点知道佢一拧转身之后，佢嗰张面系俾啲头发遮住咗嘅。呢一隻嘢一转过身，平地里面无啦啦就吹起一阵阴风，就向我吹过嚟。嗰隻嘢呢亦都好似俾啲风吹喐咗咁，亦向我贴紧过嚟。我手头上有乜嘢避邪嘢啊？乜都冇，一时之间我真系不知所措。顺住啲风飘过嚟嘅嗰只嘢，我就食到影。嗰只嘢瞬间就同我面贴面咁样对住，系冇质感，亦都冇实体，但系只系觉得俾佢贴住嘅地方传出嚟一阵透骨嘅凉气。我以前喺家乡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，乜嘢都唔识，跟住村里边嘅人呢就喺工地上面做嘢，每日都好辛苦，亦都好危险，一日嘅工资先得8蚊鸡。有一日，有一个工人从个高架上边跌咗落嚟，俾个钢筋啊笃到正啊笃死咗。我同另一个老乡就跟住去个冰冻佢嘅停尸间。喺太平间入边系冻啊，唔单止系冷气嘅冻，仲有一种阴气，因此我就有一种好似时光倒流嘅感觉。而家呢一种咁嘅透骨冻，就好似回到咗嗰个太平间嘅感觉。我心知真系唔妥啦，我啊努力咁想揈甩佢，甚至乎啊就地喺度碌，但系嗰个嘢冇实体嘅，任由我点搞。佢都不为所动，我心谂唔通呢只女鬼就系想咁样活活将我吓死？呢、这个念头一闪过，嗰一阵阴风就嚟得更加猛烈，将嗰个女鬼嘅头发啊吹起嚟，露出咗佢踎喺头发下边嘅嗰一块面，白茫茫嘅一片，佢根本就冇面，头发下边只系得一个好大好大白。识嘅嘢，我而家只觉得脚瓜啷一软，瞬间我就吓到连嘴都擘唔大，眼前全部系呢嚿咁嘅白濑晒冇五官嘅嘢，佢啊贴住我块面，混杂住周围腐尸嘅臭味，我有一种错觉，觉得好似嗰种腐烂嘅味道系从我身上边嘅呢只嘢散发出嚟嘅。冯鬼手见到我好唔妥，大叫一声，举住手里面嘅水牛角就冲过嚟，想要故技重施。我用眼尾鱼缸啊，立到佢嘅呢个动作，哇！不禁心里面就大叫一声，好啊，今次有救啦！点知道冯鬼手都未嚟到，嗰只嘢突然间两只手搭住我个膊头，喺佢原先根本上冇五官嘅面上边。无啦啦咁多出咗一条血红色嘅长舌头，佢想做乜鬼啊？